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你知呢三年咧就年年推出咧就好多好重大嘅招数，就谂住咧提升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例如话啲夜缤纷啦，熊猫经济啦，跟住就中东王子嘅家族办公室啦，系嘛？点知咧铺铺咧都系几乎系烂尾收场啊，系冇乜嘢嘅效果，系嘛？嗱呢啲夜缤纷而家有难可见啦。夜缤纷咧就你睇到咧，夜晚黑咧就冇晒夜生活啦，铺头又执晒啦。好啦，咁啊，另一样嘢咧，特区政府剩翻嘅咧，可以引以为傲咧，就系所谓嘅专才通啊，叫抢人才大计划。咁啊，特区政府咧六月公布数据，就自称咧各项所谓抢人才计划咧，已经收到500,000申请，其中33万宗咧就已经咧系批准。其中22万名所谓人才及其屋企人咧，已经嚟香港。咁啊，点知咧呢个数字咧一出咧，就惨遭啊前香港特首兼现任中国政协主席梁振英啊嘅当场严正嘅驳斥。佢度质疑咧，特区政府呢个高才通咧系有大量嘅水分同埋泡沫。佢认为咧呢啲所谓嘅高才好多咧，系嚟攞咗身份证之后咧，就即刻走人。同埋咧，佢质疑呢啲大陆嘅高才带埋啲仔仔女女落到嚟香港，咁啊，到底系咪真系啊？为准备喺香港工作，定系啊将嗰啲仔女系执落嚟香港咧，系受教育？咁啊，梁振英咧就严正指出，佢系引述基本法，咩叫香港人啊？呢个咧真系啊！发人心醒一声的棒喝，就是香港人根据梁振英说主要由香港永久居民组成，基本法和法庭已经为香港永久居民作出清晰而且严格的规定，而且界定了香港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梁振英是继续呢，是吧？呢一点是香港身为特别行政区有别于大陆城市其中一个特点。由梁振英就严正指出，如果特区政府将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模糊化，那香港人这个名称就沦为一间酒店出出入入的房客，不是一个家的家人。酒店的房客随时因为免费早餐收拾行李搬过对面街的酒店。咁梁振英咧系继续咧系严正指出，当年大陆嘅双非孕妇嚟香港产子，大陆即系佢所声称嘅内地居民嚟香港抢购奶粉、买楼造成嘅短缺，喺政治上都有后遗症。梁振英呢个指控咧系非常之严重的，就是因为他做过特首，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很多东西你又呃到周围的阿猫阿狗就似乎呃不到梁振英了。这个指控和严正的驳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就据说有一个叫做反驳叫应变小组。看看特区政府，这个梁振英是8月5号发表这一番慰论。到今日已经过了48小时，还未听到特区政府予以反驳。以往英国政府、英国国会说香港没有人权，说这个港版国安法通缉人是没有法治，特区政府24小时不够就立刻出声明予以是厉声的驳斥。但是梁振英这一次是打蛇打三寸，一棍勾落现届的特区政府的叫高才通抢人才，是这个上五寸下五寸，是这个死位的说。喂，这个如果你比梁振英讲得重呢， 都几大镬啊！因为特区政府咧系长期自吹啊，就呢个高才通抢人才好成功嘛，但呢个数字出嚟超过50万咧，就谂住向佢哋嘅阿爷交数，而家一下俾梁振英咁踢爆咧，喂，咁你呢3年啊，剩翻有几多样啊？业绩咧系可以啊，系嘭嘭声系嘛，系向呢个中国方面或者向香港人 KPI 交功课嘅咧？所以呢个问题咧，我觉得经阿梁特首同埋咧，兼政协副主席咁讲出嚟，特区政府一定要回应嘅，系咪啊？阿鲍生， 系由国家领导人咧梁振英去讲出嚟咧，更加系有力。系因为点解咧？啱啱喺7月底啊，其实一个礼拜之前左右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咧先至喺度报喜，就系报喜咩咧？就系话6月啊，去到今年啊，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就收到50万份申请。其中33万获批，22万人才同屋企人嚟到。嗱，梁振英就系攞住呢个数据，所以咧，严格嚟讲咧，佢系兜巴刮阿陈国基嘅。因为陈国基报完喜之后咧，咁佢就去质疑咧，究竟里边啊，呢22万嘅人才同埋屋企人嚟到香港之后咧，点解啊，私人住宅嘅空置率啊，同埋楼价系冇上升到？因为佢引述呢个数据，去到2024年底，香港仍然有57000个空置嘅私人单位。咁照计，呢22万嘅人才嚟到香港之后咧，冇理由啊，佢住公屋噶嘛，因为佢唔符合资格啦，亦都冇理由瞓街噶嘛，陶生。咁所以应该系咧，就无论租好住好，佢都应该入住私人楼宇。而特别呢啲高才咧，应该系有钱嘅，所以佢应该咧系可以买楼。咁但系冇喺过去几年咧。呢啲咁嘅空置率咧，依然系咁高喎，而且所以咧，亦都可以間接證明到好多人攞咗香港身份證之下咧，就其實就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嘅。呢個其實我哋一早講過啦，佢哋攞完嗰個身份證，根本就繼續喺深圳或者大灣區裏邊咧生活，而只不過係希望咧攞完個身份證，攞埋特區護照之後咧，就方便佢哋咧去其他國家。免签证同埋咧所谓配置佢哋嘅资产同埋配偶，咁所以咧呢22万人究竟去咗边咧？就好似抌咗落海里边咧，就唔见咗啊！嗱，呢啲咧同香港即系而家我成日都话平行时空嘅数据一模一样啊！陈国基报完喜之后，22万人嚟到，应该香港咧就欣欣向荣啊，楼市就节节上升，但系竟然咧楼价依然系咁疲弱，同埋咧。有咁多嘅空置率，所以梁振英系以数字去说明一切，去质疑特区政府应该系要咧回应国家领导人嘅质询嘅，系咪？ 呢个就当然啦，系嘛？所以呢八卦埋去咧，就即系陈国基啦，呢轮冇彩啦，一个超前部署咧，惨遭香港市民同埋网民咧系声讨。而家你问50万啲高才通落嚟咧，就标榜特区政府抢人才成功咧，又俾梁振英系踢爆。咁所以呢个叫特区政府嘅反驳小组咧，系一定要出动。咁啊，睇下边个系最佳人选，就冇理由关保安局局长事，因为呢个唔系保安嘅问题。所以最佳嘅咧，可能系揾行会召集人啊，阿叶柳淑仪啊，出面啦，系嘛？因为佢系一个真系喺呢方面亦都好资深嘅人选。咁啊，梁振英讲得冇错。而家咧，我等咗你咁耐，系咪？你话有22万人已经嚟咗，咁请问有几多人买咗楼？有几多人咧系租屋住？租屋住系租几耐？有冇计划买楼？带咗几多钱嚟？因为你系人才啊嘛，讲到未系人才啦，就冇理由啊系冇钱噶，系咪？你唔会话通街露宿嗰啲吸芬太尼嗰啲咧，喺纽约、伦敦啊嗰啲咧，你话嗰啲系人才啊？所谓人才，我谂咧以中国人啊。嗰个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好模糊嘅定义啦，系嘛？唔需要个个都系李嘉诚啦，系咪？嗱，譬如话中国大陆好多人才噶，其实嗱，譬如话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啊，佢一旦喺上一任佢冇得连任嘅时候，佢啊得嗰68岁都未曾够69，喺大陆咧未够退休年龄，系咪人才咧？咁啊，点解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嗰阵时啊？系唔向呢位中国首席嘅人才伸手，请阿李克强落嚟？哦，真系我谂咧，好多上市公司咧争住请啊，汇丰银行啊、渣打啊，系嘛？甚至系香港嘅嗰啲大学啊，系嘛？一定会请李克强呢位 北大啊嘅毕业尖子兼任啊呢个中国前总理落嚟，系做 CEO 又得，甚至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吓俾一个叫荣誉特首俾佢做又得，哇咁大嘅人才摊喺度，结果你唔招手，佢咪啊即系个即系阴公啊，咁啊喺上海嗰啲酒店啊咪游游下水，心脏病发，据说啊就郁郁而终咯，系嘛？另一位咧顶尖级嘅人才咧，就可以讲话系呢个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嘅一位公子，亦都系精英江绵恒先生。咁啊，江绵恒咧曾经喺2004年系担任中国神舟五号副总指挥，曾经亦都担任创新一号小卫星首席科学家。2007年担任咧系中国嘅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副部长。兼嫦娥工程副总指挥，2008年出任神舟七号副总指挥。咁你话系咪人才先？绝对系人才啦！特区政府需唔需要呢？你嘅新民党即系叶刘领导嗰个党咧，就最近啊系向特首李家超施政报告咧系提交建议书，就咧倡导特区政府要发展太空经济。叶刘咧就严正指出吓。大陆咧拥有成熟嘅太空科技，香港可以担任融资同埋输出技术嘅角色。太空科技有利商业发展，即系可以咧发财。例如咧系替人造卫星买保险。啊，叶刘咧亦都指出，西方各国正在发展咧月球同埋卫星咧系采矿，香港可以发挥咧擅长嘅法律同埋法规草拟，就咧系催谷呢个叫太空经济。既然系咁。对接嘅第一位精英，当然就系神舟啊！呢个太空火箭嘅总指挥啊，就系江绵恒啦。咁大只蛤乸喺度啦，我就咁噏短噏到两件，呢个咧系第一级噶，一个李克强，一个江绵恒，生勾勾嗰阵时喺度就见唔到李家超嘅政府咧，向呢两位咧中国顶尖嘅人才，一个咧系经济。一个咧就系太空科技，系发出邀请信，系嘛？咁呢啲咪唔积极咯？呢两位嚟到咧，我相信会带好多钱落嚟。一个咧就冇乜钱嘅，据说阿李克强就吓，但系佢一嚟到，佢会吸引好多中国嗰啲民企老板，因为佢好多 fans 噶嘛，喺民间据说佢民望好高噶嘛，吓嗰啲咧私营嘅民企嘅老板好支持啊阿李克强噶嘛，因为佢提倡人间烟火、地摊经济啊。咁啊，会带一大班啊，嗰啲大陆嗰啲民企带住啲钱落嚟啊，喺度投资咯。咁另外啊，江泽民个仔啊，江绵恒啊，咁有几多钱我唔知，系嘛？只不过咧，因为佢贵为上海帮啊嘅帮主嘅第一公子，我谂落到嚟啊，香港啊，佢系一个神舟啊，呢个咧五号啊，定系七号嗰啲咁火箭嘅总指挥。正好同中国香港特区啊，要发展太空经济系对接到凸凸陷啦，系咪啊？嗱，呢啲咪坐喺度，即系难怪梁振英见到咧，即系调气唔顺，就叫你交功课。啊，人你又唔见得有几个叻嘅，水咧你又唔见到你有，唔睇唔信你睇下啲楼市死咕咕。咁你呢个所谓嘅高才通抢人才啊？嗰张功课表，嗰、那个成绩表咪即系唔合格咯，系咪啊？系嘛？咁你特区政府你要反驳，唔该你交条数出嚟啦。佢而家话你呢班咁嘅高才通啊，全部系张国荣嗰个金句叫冇脚的雀仔啊，系净系得系飞嚟一转，佢唔会喺香港呢棵树嗰度咧系栖迟一阵，净系飞一飞叫运吉拍拍啰柚啊，攞到张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身份证。拜拜，然后翻翻大陆，唔知咧潜逃咗去边处？咁咧呢个好严重嘅问题，到底你而家22万呢啲所谓嘅高才通，系唔系梁振英所指？绝大多数只系嚟攞咗啲身份证就拍拍啰柚走人嘅嗰只，对香港经济有冇实质嘅贡献？带咗几多钱嚟？啊，相信咧佢一定要啊喺短期内咧系即时答复咯，系咪啊？呢个第一，第二。就是既然你呢度咧咪咪摸摸唔敢出声啦，系嘛？咁啊，请问啊，你要界定啊乜嘢叫人才先？嗱，你嗰啲人才系咪净系识得咧？系放火箭啊，金融专家 啊，或者顶尖嗰啲导演啊，贾樟柯啊，或者张艺谋啊嗰啲，唔该你界定乜嘢叫做人才？嗱，中国香港特区咧，而家多个行业咧出现劳动力不足，其中啊包括社会福利界，有一个叫做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嘅调查咧，就表示86%受访嘅社福机构面对人力资源嘅短缺，78%就面对财政资源啊嘅嗰个贫乏，系嘛？佢话其中社福机构咧嘅前线服务人员最为缺乏，其中60%咧就系缺乏咧系注册社工。嗱，咁啊，请问社工啊算唔算人才先？社工啊算唔算人才？嗱，如果你话唔算啊，嗰啲喺老人院嗰度咧帮啲阿伯啊系换片换床单嗰啲咧，唉，呢啲系叫体力劳动者啫。咁点解中国香港？特区嘅香港大学啊，又有一个社工系咧，啊，点解社工系里边啊，系曾经啊林郑月娥咧，系叫收过课咧？社工系点解系社会科学院嘅一部分咧？系嘛，毕咗业出嚟系戴四方帽嘅噃。嗱，如果社工嗰度短缺啊，咁社工系咪精英咧？系咪人才咧？咁啊，人才系咪应该向特区政府啊，系咪应该向大陆嗰度咧，系招手输入咧？定系大陆有冇社工呢一科咧，系提供咧，系嘛？最近呢两日咧，中国香港特区有一件咧好惨烈嘅车祸，就系咧喺荃湾一间如心酒店，一个35岁嘅菲律宾游客，谂住第二日咧就已经 check out 个酒店咧，系翻去菲律宾，点知当晚俾一个咧，据说系80岁嘅的士司机咧系炒车，成架车咧系撞埋去，啊，成段短片我谂香港人都睇过，拦腰咁撞咧，呢个游客真系惨啊！客死异乡，咁啊？请问嗱，呢个咧爆出，而家的士司机系咪好短缺？点解搞到80岁啊，老嘅嘅都要走去揸的士，危险驾驶就即时拘捕。当然呢个咧系重酬啦，唔可以话系老啦，老就唔系大晒啦。有一个名词叫做废老啊。咁啊？请问的士司机算唔算人才咧？嗱，如果唔算，咁巴士司机系咪人才咧？如果唔算，点解巴士司机叫车长咧？你唔可以叫司机。叫车长啊，车长同校长一样都有个长字，所以而家你香港特区咧，你唔系话而家净系望高嗰度，又话唔够太空专才啊，啊唔够科技啊，呢个晶片专才啊，唔该你望一望咧基层嗰度，啊唔够社工，社工都系人才，的士司机都系人才，职业就无分贵贱，唔好咧系舍近咧就图远，同埋好高骛远。而家咧750万人嘅一个自称嘅国际城市咧，佢嗰个社会结构好多基层嘅服务咧系非常之唔掂嘅。咁所以大陆有冇一啲对接啊？呢啲咁嘅专才可以输送落嚟咧？呢个嘢梁振英系冇提到嘅问题，但佢提到一个咧就系、是、好多呢啲大陆人就借呢个所谓嘅抢人才咧呢、这个大漏洞。系走落嚟，咁令到佢谂起嗰阵时啊，呢个叫双飞鹰。双飞鹰咧就嗰阵时1999年、2000年之间咧，嗰种大博懵系开始，直到梁振英做特首咧，就于是收拾呢个乱局，同埋咧就限奶令。嗰阵时成个香港咧系处于呢个人口混乱嘅状态，所以特区政府咧一定要呢个22万个高才通啊，到底系财成点？系有冇背字边个财？系入咗啲咩行业？就一定要咧，系短期之内交翻条数。如果唔系咧，我呢个咧就俾人踢爆咧，系一个超级嘅鸡棚。呢个咧几严重。咁你而家特区政府李家超呢一任来，请问仲有啲乜嘢政绩啊，系可以夸耀咧？吓，好快咧，你就要博连任噶咯，嚟紧噶咯，出年咧年尾咧就开波噶咯。所以你睇睇，唔怪得喺呢个 timing 啊，梁振英啊就发炮啦，系嘛？ 系嗱，其实喺高才通之前咧，香港嘅特区咧有个优才计划，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如果上到去呢啲移民顾问公司里边咧，特别系面对大陆嗰啲新移民咧，佢哋就会 sell 啦，就咩咧？好多嘅大陆名人咧，都系通过呢个优才嘅计划咧嚟到香港。嗱，包括咩咧？章子怡啦、周迅啦、李冰冰啦、胡军啦、黄晓明啦、孙俪、邓超啦。呢啲全部咧都系大陆嘅一线明星， 但系我试问下，呢啲明星今时今日佢究竟有冇喺香港发展？有冇喺香港咧贡献呢个影视业？定系佢哋根本已经再跳咗一步，已经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嘅居民呢？或者公民呢？嗱，呢啲你哋自己去谂下啦。最近孙俪、邓超夫妇咧，亦都被大陆嘅好多网民啊盛传话佢已经喺伦敦置业啊，已经做咗英国人。咁所以更加令到即系好多人咧会觉得香港会唔会其实系一个跳板啊，或者一个中转站啊？好似咧以往我哋成日都话系转口港啊，呢、這个转口港攞嚟做咩呢？其实唔系货物，人才都可以转口嘅，通过香港咧可以去向世界出发啦嘛。咁好啦，其实就算讲到最近嘅高才通啊，陈国基司长咧亦都去回应记者嘅提问，有啲咩啊人才会继续嚟啊？咁佢就咧。卖个关子，就话而家咧，佢特区政府咧就游说啊，好多啊顶尖嘅人才嚟到，但系咧，因为咧要保密，所以咧就唔会透露。嗱、啊、的而且确我知道咧，特区政府好努力嘅，但我又想试问一下啦，点解要游说嘅咧？有射自然香，其实香港既然啊个特区护照咁方便啊，或者系已经系好似由乱入自由自及兴啊，啊楼价又平咗啊咁多。招雞啊，唔使 sell 啊，唔使游說，啲人都撲到嚟啦，係嘛？咁所以，既然啊，如果特區政府已經有廿幾萬嘅家庭同埋人才嚟咗之後咧，仲要游說更加多嘅人，咁係咪代表呢廿幾萬人其實係交唔到數咧？即係話咧，冇為呢個特區嘅經濟作出貢獻。而又我又睇翻新聞，舊年其實已經講過咧，有40多個咧，體育界啊退役嘅金牌運動員。啊，或者教练等等咧嚟到香港，咁但系咧呢啲人才嚟到香港之后，究竟具体对香港嘅体育或者其他嘅经济方面有冇咩成绩咧？我又睇唔到，我净系记得奥苏利云咧当时咧大张旗鼓话佢嚟香港定居，转个头佢就去咗杜拜，啊喺嗰边开学校。不过都好，香港有个卓林普都系桌球大师，咁啊最新嘅新闻咧就话佢好似开桌球学校系嘛，咁啊都唔错嘅。但系佢更加出名嘅咧，就系、是、啊好似话追咗啊马晓晴，香港个溜冰女王啊，咁啊依个人才嚟到香港咧，原来咧就追女仔咧都系一个贡献啦，啊令到香港嘅男士咧又少个选择。咁所以其实而家咧依啲人才啊，究竟依廿几万人啊？是乜嘢嘅组合啦，或者佢哋嚟到嘅时候嗰个家庭嘅状况啦，有冇一啲具体嘅数字呢，或者係分析呢，对香港特区嘅贡献呢係具体嘅现金啊、楼市啊，或者係租务啊，究竟係呢方面啦，定係一啲无形嘅提升咗香港嘅艺术啦、国际地位啊、科技啊，一啲抽象嘅。咁你都應該有個 KPI 咁啊，但係陳國基司長就用一個即係天機不可洩漏啊，又或者其實而家咧要保密啦、啊遊說之中啊嘅説法，咁變咗佢講咗個人數出嚟，交咗個數，但係實際上嘅收益或者對於市民嘅感覺嚟講咧，係好似一陣風咁樣，好似泡沫咗少少喎，陶生。 美國使唔使啊向全世界遊說，叫啲人才過嚟啊？牛津大学啊，使唔使喺香港啊嘅明报啊，系卖半版广告招生啊？唔需要噶嘛。 系啊， 啊，除非你而家咧就已经咧系自我作战到咧系唔够学生要打攞咁样咧，系要请嘅地步啦。啊，香港好多 band one 学校，圣保罗男女啊，女拔萃、男拔萃啊嗰啲咧，喺殖民地时代，从你打开张华侨日报。教育版从来唔见佢哋卖广告啊，话招生噶喎，卖广告招生嗰啲系啲咩咧？利马窦啊、圣斯定啊、圣路奇啊、博允啊，你记唔记得系嘛？啊，呢啲咁叫崇文英文书院啊，吓嗰啲咧啊，招生咧由今日开始系嘛？报名表咧就欲取就从速，快啲嚟啦，系嘛？如果唔系咧就派晒咧，你哋欲面害项羽咧就快啲走嚟攞啦。是不需要的嘛。你看中国香港特区几时会轮到现在呢，是沦为啊是华侨日报教育版1970年代啊那些天台学校同埋呢学店啊是那种招生广告咁嘅 level 啊，是吧，咁难怪我哋梁特首睇唔过眼啦。你仲有你头先所讲嗰啲张子怡啊范冰冰李冰冰啊呢啲李连杰啊 啊，或者叫汤唯啊，汤唯咪攞咗香港嗰个高才通啦，但系而家人哋嫁咗去韩国噃， 系优才 嘛？ 佢攞优才， 佢攞优才计划噃，优才同高才其实都一样啊。而家人哋喺韩国嗰度拍紧戏，啊，你做咗香港嘅优才，你俾咗张永久身份证，佢唔留喺香港拍戏，佢去咗韩国拍，咁你系咪特区政府做咗老衬啊？呢啲叫兔仔踩住乌龟背过河啊嘛，系咪？你咪做咗乌龟啊？系咪啊？啱唔啱啊？你睇下西方文明国家吓、啊，就算咧有一个系移民啊，嗰、那个咧优才通才计划，你去到好似香港 BNO 讲到明5+1，每一年你要喺英国咧系住够，第一年180日，第二年就系离境不得超过90日。是有一个咧居住的要求，叫做 residential requirement。啊，无论你在台湾定居，又或者咧喺日本申请移民，全部都有咧系居住的要求。一旦咧你喺嗰度住唔够，吓你嗰张大棉胎，嗰阵时加拿大都系啦，枫唔系点解要枫叶卡啫？美国嘅绿卡咧就将你咧系当众撕毁啊！啊，好多香港名人某才女嗰阵时喺。啊！美國咪攞咗張綠卡嘅，結果佢唔住啊嘛，係嘛？翻到嚟香港繼續發財 V Max， 結果有一次翻美國，就喺個機場嗰度，俾個白人嘅移民官 ，Who the hell are you？ 你而家話揸個綠卡 ，When the hell have you chosen to come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y here？ You haven't, have you？ 跟住咧，當住面咧，灼灼將個綠卡撕毀啊！我話知你啊，係嘛？係。千金小姐定系才女啊！你香港特区咧就系、是、你完全冇 residential requirement， 你嚟咗之后咧就走，你咪搞到个姿态咧低三下四，吓呢啲咧就系、是、令到你自己咧喺个特区啊，吓呢个以前人哋英国佬同你 build up 纽约、伦敦、香港百几年来人哋英国人帮你咧系打造嘅国际嘅品牌，你而家扯低晒。你以前咧系清流名妓嚟噶嘛？嗰、那个边个讲噶？啊，香港 CEO 啊，啊嘅精英叫张永林讲噶嘛？清流名妓啊，即系佢身价咧系好贵噶嘛？胭脂扣里边啊，系要嗰个叫13少系咪啊？系晚晚要用银纸嚟煲红豆沙，先至可以一亲到香泽噶嘛？掂一掂只手仔啫，中间仲要吟诗作对，呢啲叫清流名妓。所以嗰阵时张永林咧就以此为自嘲，其实系自高身价。你唔好搞到咧，系做到新田地街、砵兰街嗰啲咁嘅黄色嘅光管招牌啊！系嘛，300-200有交易，同埋咧，企喺街边向对面嗰班阿伯入手嗰啲，你唔好做到咁 cheap 啊，阴公系嘛？就算系出卖色相系嘛，有高有低噶嘛。啊，你睇下嗰个 Epstein 啊，嗰个艾伯斯坦嗰张名单啦，啊，嗰啲接亲嗰啲系非富则贵噶嘛，安德鲁王子啊、克林顿啊嗰啲嘛，系嘛？你估而家真系走去芭提雅？系嘛？嗰啲咁嘅酒吧啊，嗰啲嗰条街啊，同人哋按摩揼骨嗰啲咩？所以中国香港特区唔该你照一照块镜，俾翻自己一个啊，或者见得下人嘅定位，唔好搞到梁振英睇唔过眼啦，阴公。 嗱，全世界引入咧高质素嘅人才或者移民咧，依个系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问题高才通嘅计划，佢哋嘅资格限制咧，实在太宽松。因为只要是某些的高等学院毕业啦，或者年薪有250万啦，咁啊就可以咧就获批3年或者是嘅呢个咁嘅2至3年啦咁嘅居留，咁就住够7年咧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咁但系从来冇限制或者要求啊，你置业啦，又或者冇要求咧你喺逗留咧，究竟每年咧至少有几多日？喺一个地方，嗱呢个系最基本嘅。譬如话你所谓以往嘅坐移民监又好，或者系你取得永居资格，任何国家地区都系有一个至少你要逗留喺当地多少日。因国而异系嘛？ 亦都咧呢个系基本嘅要求， 仲要交税啊，交税啊。 高财通系冇嘅，即系话咧，你报完之后攞咗高财通之后，拜拜，跟住转个头咧，翻去深圳咧，印印脚，你都可以继续系拥有呢个香港永久居民嘅机会同埋资格嘅。嗱，如果咁样嘅情况，你又唔需要置业，又唔需要咧喺香港咧，即系定居几多日？咁於是乎呢個高財通，就算你要到呢啲人啊，同埋佢個配偶子女嚟到香港，有咩用呢？最後只會令到佢哋獲取咗呢個永久居民身份或者特區護照之後呢，咪作為香港將香港作為跳板，再去其他國家地區咯。咁呢個香港就做咗冤大頭，或者係叫做呢啊過 咗水魚啊，做咗超級大老襯啊。以前曾蔭權做特首嗰時候，有一隻叫投資移民啊，係嘛？如果我冇記錯，起碼都要求你帶600万嚟，係 買 一層 樓，基本嘢啦。 係啊，呢個基本消費啊嘛，唔該帶錢落嚟買樓咯。係 啊， 呢個最實際噶啦，係嘛？唔好阿支阿左兩頭望啊，係嘛？唔好當香港係金菠蘿摩洛哥，唔該你帶錢落嚟買棟樓先。曾蔭權嗰度話要600万。啊！而家你香港衰过曾荫权嗰阵时候多多声，咁你假假地都三球嘢啦，系咪啊？冇三百万带落嚟，你喺大陆点样叫做系人才啊？系咪啊？蠢才就有啊！不过呢个世界系咁实际嘅咧，而家你中门大开，就曾荫权时代都不如啊！嗰阵时又话啊，带钱落嚟买楼会炒高嘅楼价，你而家冇资格讲呢句嘢啦，系咪啊？咁而家反而啊，而家放软手脚躺平啊，盘劈啊，搞到啲人咧而家啊落嚟咧，只系攞个永久居留，然后咧走人啊，仔女又唔见佢带入嚟咧，系读幼稚园，你一搞到咧跟得幼稚园都执笠，系嘛？而小学啊、中学啊面临杀校危机，大把咧嗰啲房地产啊、嗰啲住宅嘅尾货咧又出唔到，楼价咧就拾级而落。咁你个高财通财乜鬼啫，系嘛？背字边嗰个又冇，冇背嗰个又冇。咁而家梁振英佢就拍台，唔该你唔好再搵香港老衬，唔该你讲个真相出嚟。哎呀，就算让你真相让你知道又点啊？而家真相让你知道，啊，香港有一个梁振英身为政协副主席，同香港人咧系作主，啊，就系要呢个真相，系咪啊？你陈国基好交啊，唔交呢啊就你唔知啊，我哋有梁副主席后面啊系咪有更加高嘅中央啊嘅国家级啊系借佢把口啊系嚟到督你啊。 嗱仲有一个漏洞㗎因为呢呢个高财通呢佢嘅子女啊用受养人身份嚟到香港呢只要佢考 DSE, 咁於是乎呢跟住呢就可以用本地生嘅资格即係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呢入读香港嘅大学。即是换句话讲是要纳税人去补贴的。那这个这里呢其实特区政府居民呢就会将会有所修订啦但截至现时为止呢这个方法呢被人指为呢是考试移民。即是呢不需要给钱不需要买楼只要去考 DSE, 于是乎呢、哎、你就可以呢得到这个八大院校这个学位。咁呢個咁嘅對於香港啊嘅本地土生土長喺度長大嘅啊新生學子又係咪公道呢啊因為呢點呢又當然啦好多中國大陸嘅就識玩㗎啦咁梗係拖住啲18歲以下子女轉個頭嚟到用受養人身份考個 DSE, 無論考得點啊今年呢都有1/3嘅入學率啦咁於是就得到本地生嘅資格啦獲取政府嘅資助報讀嘅8间嘅資助大學。 跟住呢仲话你浸会大学系野鸡喎。 系啊。 而家话埋演艺学院又系野鸡喎。 哇惨啊真系。又食又拎 啊。又食又拎攞埋啲纳税人啊香港纳税人嘅公帑津贴而系小红书呢互相嘲笑。哎呀乜你入咗嗰间野鸡大学啊。系咪而家你9间大学已经有2间呢系被大陆嘅小红书定性为野鸡。跟住陆续啊早日都有来㗎喎。一旦沦为野鸡又点会两只咁少呢系嘛呢啲就系过桥抽板呢啲系邻近地区好多人嘅 DNA 嚟㗎啦系嘛你帮佢佢会感恩图报你悭啲啦你睇人哋英国政府 BNO 啊5+1香港人过去仔女读大学啊都要交海外学生学嗰个学费啦